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3集。柳寿儿躲过他，尖叫道： 现在你满意了？我被关进牢里，那帮畜生挨个欺负我，昨天晚上有几个睡了我，我数数，哎呀，都数不清了。我怎么这么笨？你这个杀人犯、亡命徒，你是个畜生，你想把我变得跟你一样，见不得光，见不得人。 夏侯恋和舒晴都浑身一震， 打晕他，带走。 夏侯恋冲舒晴吼道。柳少儿见了夏侯烈，指着他道： 还有你，你这个畜生，我知道了，你和晚香楼一伙的，全都是一伙的。柳妈妈要把我送给你，给你这个杀人犯生孩子，你也是个畜生，你们都是畜生。 柳少儿忽然一窜，朝夏侯烈扑过来。夏侯烈迅速后撤，右手放上横拨的刀柄。舒晴大叫： 不要。 柳少儿扑了个空，擦过夏侯恋的衣襟，朝墙壁撞过去。舒晴听见一声闷响，柳少儿顺着墙滑下来，面朝下直挺挺地躺着，暗红色的血像蛇一样从他身下游出来，先是一条，然后是第二条，然后许许多多条汇成一堆，最后变成一个圆，慢慢地晕开。夏侯恋陪舒晴在苏州待了一个月，料理柳少儿的后事。舒晴把他葬在寒山寺后面，在寺里捐了一个往生牌位，希望他下辈子可以投个好胎。舒晴在大雄宝殿里跟着和尚一起为亡者念经。夏侯恋和唐十七蹲在岩溜边上，撑着脑袋等。眼角上的铁马被风吹得叮叮当当，满鼻子都是香火的呛鼻味道。唐十七一直在打喷嚏。和尚们的念经声像从很深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延绵无绝，钟鼓一般持重。 喂，十七，你觉得这世上真的有极乐吗？ 夏侯恋问。 你这世上没有，世外肯定有。 唐十七笑嘻嘻地回答。夏侯恋望了会儿天空，又道： 我要是死了，你记得帮我烧点纸啊。 那一定的。 唐十七拍夏侯恋的肩膀。 给你烧三进三出的大宅子，四个纸糊的小妾，七八个仆役，包你满意。 阶梯下面急急忙忙走上来一个行义的仆役，夏侯恋站起来向他招手，仆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夏侯恋道： 夏侯大爷，您快领舒大爷回山，山寺传来消息，邱大爷身子不好了。 老槐树的叶子打着旋落到夏侯恋的肩膀上，暗淡的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槐叶，在夏侯恋身上落下星星点点的光斑。竹篱上爬着枯死的蔷薇花，花瓣像纸片一样灰黑的硬。满院萧瑟的秋风，秋夜的小鸡捂着翅膀坐在窝里，细声细气地叫。秋夜是茄篮里长得最漂亮的男人，含情的目，红润的唇，说话永远温温柔柔，像洞庭湖袅袅的秋波，再生气也不过翻几个浪花卷。夏侯恋从小就喜欢跟着他跑，他去茄篮村买米买油，夏侯恋要跟着，他去林子里砍竹子，夏侯恋要跟着，他逗小鸡，夏侯恋也要跟着，他手把手教夏侯恋做饭缝衣服，还教夏侯恋易容和口技。可是叶子终于要落了， 夏侯烈再也没法跟在他身后，喊他大哥，喊他师父了。舒晴抹着眼睛从屋里面走出来。 师哥，师父叫你进去。 夏侯烈站起身，推开吱呀作响的老木门。秋叶躺在炕上，碎花绸被裹着消瘦的身躯，搭在炕沿的一只手，锋利的万元小骨几乎要顶破薄薄的皮肉。他朝夏侯烈伸出手，唇角弯起浅浅的笑。 该是告别的时候了，小烈。 秋叶轻轻叹息。 我陪你。 夏侯烈低声道。秋叶从床头搬出一个小木盒，放在夏侯烈手心。 里面是我的十二把秋水斩衣刀，四把给你，八把给你师弟。 秋叶打开盒子，亮晃晃的秋水刀码在里面，每一把都手指长短，薄如蝉翼，刀身有隐隐的流水云纹。夏侯烈拿起一把刀，忽然觉得上面的纹路很熟悉。 师父，禅意刀是用什么做的？ 天山云铁，是邱家第一代掌门人从天山上采来的。 秋叶道， 你要好好保存，虽不必传至后世，也不可弃如敝履。 夏侯烈合上盒子，郑重地点头。 还有一件事。 秋叶深深望着他。 我有一个师兄，名唤秋山，隐居于栖霞山下。他会着世上真正的易容术，剔骨削肉，改头换面。若终有一日你可以离开切了，不妨去寻他。 是，我知道了。 夏侯烈道。秋叶含着清浅的微笑点头，合上双眼。窗外的风渐渐起了，夏侯烈透过宫子菱花看见外面槐叶深深，枝头颤摇着挂着一轮殷红的太阳。远处山寺的钟声响了，按着迟迟的节拍一下一下地响着。夏侯烈将秋叶的手放进被窝，轻声道， 师父再见。 树都枯了，仰着头望，细细的枝丫伸出去，印在青白色的天上，像青花瓷上延伸而出的裂缝。山门的石阶被清扫过，雪厚厚地堆在两边，像一个一个小山丘。唐十七盘腿坐在大雄宝殿的蒲团上，搓着两只冻得通红的手，从门口望出去。山是旷然萧瑟的一片白，依稀能看见露出点枯黄的茅草顶的刺客小屋，长长的青石阶绵延向下，消失在蒙蒙雪雾里。裹着披风蒙着头脸的刺客陆陆续续地进来，从神台上的黑漆饭钵里拿一颗药丸，然后到炭炉那儿去烤火。唐十七听见有人低声咒骂， 怎么还不休息休息啊？什么破烂地方。 唐十七抬头看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，风雪从那里飘进来，落在刺客们黑漆漆的脑袋上。七叶茄兰是个怪地方，唐十七一来就觉得冷涔涔，骨头都跟着打颤。这里供奉的佛像都是黑色的，原本温和慈悲的面目在黑漆下显得莫名的狰狞。佛像很老了，大多都掉了漆，斑驳的佛脸微微下垂，眼睛半闭，漠然的目光俯瞰着坐在下面的刺客们。唐十七觉得脖子凉，像被谁割了一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